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4，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说话话，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Boy, I'm really down. You can call on me like prime. Know you only one. Made me wait a long time. Money down, down. Can I count on you tomorrow? I don't do shit that way. You're gonna lose me that way. Don't lose me that way. Tell me what you need. 机会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

嚣张跋扈，以为全都干净了，其实并不从不。曾经黑暗之中总是看不到，然后渐渐习惯恐惧的玩笑，都是失去了心里的对焦，身边应该还有什么更重要，不需要再用嘴为寂寞买单，原谅才是一份天大的福报，记得是最好的遗忘，记得是最好的遗忘。思念才是煎熬，别再安慰自己了，他是不会回来找你的。我们不断地寻找答案，却忘了其实没有答案，是这样只看谁有没有变好。走进黑暗之中总是看不到，然后渐渐习惯恐惧的玩笑，都是失去了心灵的对，身边应该还有什么更重要，不需要再用嘴为寂寞买单，原谅才是一份天大的福报，记得是最好的遗忘，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